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这里是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今天呢，和你分享的是一些包含文化冲突的电影。影片《撞车》以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融的洛杉矶为背景，讲述了一起由普普通通的撞车事故而引发的种族歧视的问题。在这部电影的配乐呢，由马克·艾沙姆创作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片尾曲《或许明天》。 Coffee and bus.

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当中的插曲《别了，黑鸟》。这首歌曲是英国著名的歌手乔·库克的代表作之一。这部电影呢，从名字上就显示出了浓浓的文化冲突感，剧情更是有意思了，讲述了只身来到西雅图待产的拜金女文佳佳与月子中心的司机 Frank 之间的爱情奇遇的故事。那伴随着这首歌曲，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。Pack up all my cares and woes, feeling low. Here I go, I say bye, bye, bye. Oh, black girl. Well, somebody waits for me, sugar sweet.So as she says bye, bye, blackbird. No one seems to love, oh, understand. 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。